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对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启动调度机制。 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播出第6集，搭上冬奥快车道的冰雪产业。 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将超过99%。 违规组织学科类培训，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5所培训机构移出白名单。 今明两天下午，预计本市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 京城今天仍有降雨，明天天空放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昨天展开。昨天，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召开首次调度会，听取当天测试赛安排及场馆防疫和运行等情况，并与相关场馆运行团队、测试赛组委会现场视频连线，调度测试赛疫情防控和办赛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运行指挥部总指挥蔡奇主持会议，并向国庆假期坚守在测试赛组织和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运行指挥部执行总指挥陈吉宁，市委副书记、运行指挥部执行副总指挥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是北京冬奥会赛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对于积累赛时防疫与运行经验，如期安全顺利办赛具有重要意义。要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严把入境关口，对入境涉奥人员落实好远端防控、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严格闭环管理，坚决筑牢外防输入的屏障。按照赛时防疫标准，抓实抓细各项防疫措施，冬奥防疫与城市防疫无缝对接，一体推进，确保赛事和主办城市安全。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组织，提供舒适、便捷、安全的服务，提升各方参赛体验，做好每日复盘评估和问题整改，事不过夜，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沟通磋商，不断提升办赛能力和水平。要密切关注涉奥舆情，及时回应各方关切，用严密的防疫措施和周到的服务保障，为冬奥营造良好氛围。北京冬奥组委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冬奥赛时运行指挥体系高效运行，各赛区扛起责任，一把手亲自抓，场馆内外联动，形成推进工作的整体合力。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本月开始到12月31号，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供电保障作为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也迎来了终极模拟考试。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投入供电保障人员10560人，周密制定供电保障方案、应急预案，落实落细疫情防控举措，以首善标准统筹推进冬奥筹办各项重点任务。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国冰雪运动市场需求得到释放，冰雪产业发展迅速，展现出广阔前景。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播出第6集，搭上冬奥快车道的冰雪产业，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请听报道。

检查发现西城区学大培训学校存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西城区教委随后发布通报，将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五所培训机构全都移出西城学科类培训机构白名单，责令学大培训学校月坛校区即日起停业整改。市教委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西城区教委也表示，下一步将强化日常监管力度，确保校外培训监管不松懈，严厉打击违规培训、隐形变异培训。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朝阳区重点实施了五项能力提升计划，包括提升课程管理、教学管理、作业管控、课后服务和家校沟通，完善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格局。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日前前往两所学校探访，请听报道。 准备先测距离，先测距离，你别过线多少。 呼家楼中心小学六年级的一些同学在下午课后聚集在教学楼一层大厅，地面上铺设了模拟的冰壶赛道，他们跟着专业教练学习投掷动作。六年级学生武一诺告诉记者，学校的课后社团内容丰富，双减之后选择更多了。 我报的是电脑绘画和历史，上社团的时间里跟以前比起来更加丰富，大家喜欢的知识也可以更好的交流。 呼家楼中心小学多年来依托 PDC， 也就是项目、驱动、生成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鼓励孩子们形成自我思考和学习的能力。呼家楼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马俊表示，这种理念在本质上很符合双减的核心追求， 能够真正的激发孩子在实践当中，通过参与实践体验，通过去感受，能够明道理、懂事理，达到一种自我教育的目的。 看好，做什么？ 下午放学后，陈经纶中学第九分校的学生们正在体验旱地轮滑。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校长刘雪梅说，像冰球、合唱、女足等社团一直是学校的优势项目。 我们借助了很多的社会资源，一些科技艺术的一些老师能够走进校园，给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上两到三次的课。 苏女士的一对龙凤胎儿女都在第九分校上六年级，她告诉记者， 孩子现在每周的二五跟着去打冰球，一三四的时间呢还有其他的社团可以选择。 此外，学校每天三点半到四点半安排语文、数学、英语老师对学生进行作业辅导，争取作业在校完成。六年级学生韩恩泽说， 老师做这个作业辅导呢，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每天上课讲的内容。 据了解，在双减背景下，朝阳区既有各校基于校情的区域性课堂探索，又有全区整体课程提升的宏观部署，实施学校课程方案和教学计划备案制度，目前已实现全区同年级教学进度统一、周课时总量统一、命题难度统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市交通委提示，今明两天下午预计本市高速公路将出现返程高峰，明天下午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较大。进京方向预计京新、京城、京港澳、京昆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交通压力突出，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方向预计拥堵时长将达12个小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据市交通委提供的数字，昨天零点到十二点，铁路、民航返京客流较前一天明显增多，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场站接续平稳。结合返京高峰日客流特点，今明两天地铁四号线延长运营一小时，明后两天地铁七号线将延长运营一小时。公交集团重点对途经北京朝阳站的六条线路增加配车22部，服务返京客流。明天夜间将开行北京南站到三元桥、公主坟、五一花园、天通苑、回龙观以及来广营地区的六条高铁专线。市交通部门还将组织出租企业提前筹备运力，加强10月6号到8号、22点到24点的运力保障。 新闻广播消息，为做好国庆假期北京朝阳站轨道交通接驳工作，今明两天地铁六号线青年路站双向末班车延长30分钟， 其中上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到草房站，末班车时间为0:59，下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到金安桥站，末班车时间为0:29。 今年十一假期，京城老字号新的消费亮点纷呈。记者探访护国寺小吃起源店和荣宝斋，发现餐饮文化类老字号守正创新，书写伴手礼新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中午11点，护国寺小吃起源店内座无虚席，手拉行李箱的旅客正在选购特色小吃礼盒。店内根据食客的需求，推出当天食用和易于存放的两款京味小吃伴手礼。护国寺小吃起源店经理王新梅介绍， A 款便于携带的，保质期比较长点的，两个星期没问题，好多游客回家的带走小吃礼盒，里边有萨琪玛呀、蜜麻花啊，还有姜汁排叉、开口笑。另外一种就是当天食用的，比如说豌豆黄跟红豆糕的，还有咱们年货组合，驴打滚、爱窝窝、紫米糕啊、椰蓉糕。酵母莲果是咱们最近新推出的一个小吃，跟山楂糕配在一起，山楂糕弄成心形，搁在6宫格里边，138一盒，品尝到10种小吃。 全新升级的京味特色小吃礼盒外包装更加美观结实。护国寺小吃起源店营销负责人王慧说， 节前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整体 VI 的提升，请到传媒大学的老师来帮我们设计的这一套，包括礼盒啊、手提袋啊，提着我们这个礼盒的顾客越来越多，然后也可以说成了护国寺街的一道风景，形成了一个行走的文化符号。 今年国庆假期，老字号研发的文化礼品巧妙融合传统与时尚，在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大厦文创中心内，一件件精美的文创产品吸引参观者驻足欣赏。5年级学生李佳宁聚精会神地凝望面前的九秋风物防水桌旗，他说， 我比较喜欢一些历史，而且我也是在外边学过画的，来增长成长我的见识，这种小昆虫画得很细致。 荣宝斋依托丰富馆藏资源，开发了多款既文艺典雅又实用的小物件。十一黄金周期间，成为许多书画爱好者和来京游客赠送伴手礼的选择。其中一款防水桌旗布，选用荣宝斋馆藏精品齐白石九秋风物图作为设计灵感。荣宝斋文创中心店员陆玉华介绍， 传统文化中九这个数字寓意就非常好，长长久久。还有一款产品非常受大家欢迎，是粉蜡尖的文件夹套装，有6个颜色。粉蜡尖呢是集粉尖和蜡尖于一体，中国古代指尖的最高的一个代表。 荣宝斋是传统书画艺术的殿堂，被誉为民间故宫。恰逢建党百年，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推出红色题材“祖国万岁”珍藏版纪念礼盒，展现非遗传统技艺的文脉传承和创新。荣宝斋非遗技艺研究院工作人员傅俊说， 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是源于古老的雕版印刷术，距今已有125年的历史。这个祖国万岁礼盒限量1000套，主要包括齐白石老先生的祖国万岁木板水印作品，画面主体是一幅硕果累累的万年青，寓意着祖国万年长青，人民生活富足。它是有限量编码和证书的，目前已经销售了500套左右了。 国庆假期，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迎来大客流，每天接待游客6000-7000人次。来自八达岭文旅集团的宋威负责公园码头游船的调配工作，一个小喇叭，一个蓝夹袄，就是他工作的标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请按这些上码头，拿取救生衣上船，使用微信扫。 稍等，来往里走了。您那个稍等一小时啊。船有的是， 我是八达岭文旅集团的那个宋威。今年的野鸭湖总体来看比去年要强很多，因为就是旅游回暖，每天接待人大概在6000-7000人左右。我被分在船的码头这个位置，每天呢接驳客人基本上没有停，就是船到了就有客人上船。 早上几点开始？ 我们是6:30发班车到景区之后呢，进行比如说设备的维护啊、打扫啊，大概游人是在9:30到10点左右上人，然后一直持续到下午4:30到5点左右，大概在6:00到7点左右我们才能够打扫卫生，收拾这个设备才能下班。 在咱们这个野鸭湖里面租赁游船，主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景色呢？ 一般就是观赏4种景色吧。一种就是芦苇荡，感觉风一吹很漂亮。第二种景色呢，就是如果赶上朝阳或者夕阳， 哎，它打在湖面上那种金黄色的感觉非常好。其他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湖面上经常会有野鸭呀，还有水鸟啊，不会像过去说离游船很远就飞跑了。 对， 现在呢，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 嗯， 所以有些游客呢，即使把船开到这鸭子身边，这鸭子呢，它该捕鱼捕鱼，然后该游游，它就是感觉特别和谐。第四种呢，就是从咱们野鸭湖景区向北看，山上呢就能看到小海坨山上咱们今年冬奥会的这个赛区的赛道。天气好的时候，用高倍的照相机或者望远镜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延庆这边呢，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呢来延庆这边玩的大家呢，尽量要带一件外衣，以备不时之需。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在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中，小汤山医院的启用成为当年北京抗击非典的重要转折。这座医院用7天7夜的时间，从无到有，堪称建设史上的奇迹。而这背后的7000多名建设者，践行的正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抗击非典精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月25号上午10点到26号上午10点，全国内地新增临床诊断病例113例，死亡6例。 2003年的春天，一种奇怪的肺炎开始在广州、香港等地蔓延。到了4月，北京也出现了大量病例，人们都知道了这种传染病叫做非典。 闹非典的那年，我们邻村有一位好像得上了非典，我们大伙儿都挺害怕的，不敢出去串门。 地铁里、公交车上全是消毒水味，在马路上，我记得3环什么4环，没车没人，空乘一座。 为了让非典病人能集中治疗，4月23号，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开始建设一座集中收治医院。32岁的周文武当时在建设中关村的一座写字楼。 有一天的下午都快下班了嘛，开生产会，接到一电话，就要求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小汤山。我们项目部呢，马上就开始组织人员，组织了大巴车，60-70人吧，我们就去了。 4月底的傍晚，周文武和工友们来到了小汤山医院的建设用地，因为很突然，人和场地其实都没有准备好。 那种大场面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在一个大会上。我们去了以后，当时还是一片玉米地，当时什么防护用品什么都没有，口罩那些都没戴，就是一个戴的安全帽，戴的口哨嘛，一吹哨集合。 哨声落下，工人们开始着手建设。小汤山医院设计为预制板房，周文武的队伍分配到的任务是建设病房外围的过道和走廊。到了晚上，一场大雨突降，两人一组抬着方缸艰难前行， 深一脚浅一脚的那泥啊，那踩的基本上都最后都磨破了皮，你知道吗？抬那干粮，有的还摔跟斗啊，躲雨的地方都没有，都湿透了。到了12点还没吃饭。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后半夜，一夜未睡的工人们还在努力加快进度，干完自己的活还要去帮助别人。 哎呦，眼睛真睁不开，就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要打瞌睡。所以就是那会儿我们就找事干，天亮了好多人就坐着就睡着了。 虽然很困很累，在小汤山医院的建设现场，不分职务，不分年龄，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争分夺秒的，你追我赶的，保证我们自己这块保质保量按时要完成。这也是个擂台嘛，就是一个目标分配给我们，认为我们要最早的完成，有一个算一个，就一股劲儿往前冲。 17小时铺就电网，4天建设8公顷花园，7天接通2000部电话。在小汤山，一项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火速实现。7000多名施工人员仅用了7天时间，建成了一座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1000张病床的专科传染病医院，创造了世界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2020年初，新冠肺炎来袭，已经成为北京建工集团6建公司副总经理的周文武再次回到小汤山，成为集团重建小汤山医院的总指挥。两入小汤山，一次是大雨滂沱的仲春，一次是雪花飘飘的严冬。周文武说，这次医院的建设标准提高了很多。 有非典那个基础以后，你包括就是建那个医院，我们也有经验了，应对自如。所以说这次小汤山的建设就比上次建设的更好，功能啊、标准啊会更高，施工啊更有序，就是想把它建得好一些。 至少能用20年吗？ 而周文武身上不变的是当时抗击非典的那股迎难而上的精神。 首先我是一个党员嘛，就是在关键时候得豁得出去，不管是在什么岗位啊，在关键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奋力地往前走。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天中午到昨天早晨，本市大部分地区降下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2.4毫米，雨量不大，但是对气温的抑制作用明显。今天白天本市仍有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气温将进一步下降，夜间最低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明天天空放晴，将迎来久违的太阳。 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园博园搭建了8处供票友展示的微舞台，将银杏大道打造成梨园大道，京剧、昆曲、豫剧、评剧、黄梅戏等剧种相映生辉，绘就一幅民间梨园盛景图。 国庆假期，通州区文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文景派出所联合办案，快查严办北京环球度假区黑导游和擅自摆摊设点违法行为。截至昨天，一共处置违法人员20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6集，椿树馆社区书记毕峰为老旧小区量身定制工作套餐。 该吹哨的吹哨，该找物业的找物业，把居民的这些烦心事儿，尽量的在他不打1235的时候就把它解决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位于西城区西二环外的椿树馆社区集中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小区、平房区和筒子楼，因此管理难点较多。今年初，椿树馆社区来了位年轻的书记毕峰。上任的几个月来，他正在用实际行动带领年轻的团队一点一点赢得居民的认可。让我们来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脚步，了解这位基层党员为群众办实事的故事。 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里只摆放了2张桌子，其中一张就是椿树馆社区党委书记毕峰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本子和厚厚的文件夹。他指着这些资料向记者介绍说， 这是我们这广南改造施工人员的资料，这是我们防汛从7月29号开始的，一直到9月1号，拿个4网格的吧。 嗯， 这是我们每天需要干什么的，走访，你看他提示干嘛了？你看污水井周边有损坏的坑，容易摔，你告知物业，物业增。 毕峰书记所说的这些资料，有防汛记录本，有疫情防控记录册，还有专门记录居民诉求和办理进度的网格本等。这些材料都是他年初到任后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整理并存档的。